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51集，入住旅馆。冬至打从在门口的时候就发觉了，直到进来房间，不对劲的感觉越发的浓厚。如果说这里有种气场，会让路过或者进来的人都生出住下去之后就不想走的留恋，那为什么贺家还有旅馆的工作人员就没有这种感觉呢？贺家甚至觉得这里让他不舒服，不太想进来。可贺家身上也不像是有什么古怪的样子，如果是装的，那他的演技都可以拿奥斯卡了。冬至在房间里走了一圈，暂时没什么发现，反倒是一天下来走出了一身汗。他把琴盒放下，进浴室准备洗澡。鹿城的旅游业很发达，但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多爱住这种带着中西建筑特色的私人旅馆，体验鹿城的风情，选择去星级酒店的人反而少之又少，故此像贺家这样的旅社遍布鹿城各处，尤其是沿海地段和离城的海岛上面。虽然不是正规酒店，不过这里挺干净，浴室也收拾得整整齐齐，洗漱用品都是牌子货，不比星级酒店差。冬至打开水龙头准备先洗个脸，忽然听见外面有点嘈杂，想起自己手机忘了带进来，还以为是手机响，就开门出去拿，结果却看见房间里的电视自己打开了，正在播放新闻。冬至愣了一下，遥控器还在柜子里，电视更不是声控的，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自己打开的，但除了他之外房间里没有其他人，房门也是关得好好的。冬至关了电视，拿起手机重新进了浴室。这一回直到顺利洗完澡，外面都再没出现什么状况。被水滋润过的身体稍减许多疲惫，冬至穿上浴袍走出浴室，身后忽然哗啦啦作响，水龙头自己莫名其妙地开了。他回过头，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居然不是透明的水，而是暗红浓稠的血液，血液流入盥洗台，又有血珠飞溅出来，台上很快一片鲜血狼藉，异常可怖。冬至盯着水龙头看了一会儿，也不去关，转身就走了。等他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的时候，就听见流水的声停住，水龙头似乎自己关上了。他撇撇嘴，忽然想起了自己在长春住宾馆时半夜感觉有人在看自己的事情，旁边还住着人魔，虽然当时自己还懵懵懂懂，但这年头能跟人魔当邻居的也没几个，比起那一回，现在只能算是小儿科了。似乎是为了回应冬至的鄙视，关灯睡觉之后，水龙头很快又自动打开了，而且还一会儿开一会儿关，浴室里哗啦啦的噪音就没停过。冬至直接从兜里摸出了一副耳塞，把耳朵给塞上继续睡觉。睡着睡着，冬至觉得鼻子有点痒痒，像是有人拿着狗尾巴草在逗他，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又睁开眼睛。然后他就看见天花板上镶着一个人，与他一样平躺着，面容漆黑，长长的头发垂落下来，墨梢正好落在他的鼻尖上，一双通红诡异的眼睛正悠悠地盯着他。换作普通人，估计能吓得心脏病发作猝死。但冬至睁眼的瞬间， 手随之一动，从被窝里滑出了一张明光符，飞了上去。 天一圣水，第二圣火，天三圣木，第四圣金，五俱中无，制服凶恶可法，再为斩仙灭族。 符魂与那东西接触的瞬间燃烧了起来，那东西凄厉的尖叫了一声，连同符火在内蓦地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冬至揉揉眼睛坐起来，冷静道，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我劝你最好不要再捣乱，不然非但你赶不走我，反倒会让我把你给收了。 房间里除了他空无一人，如果贺家在这里看到他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估计会把冬至当成神经病。但回应冬至的是突然打开的电视，屏幕上一位外国领导人正在对反政府组织义愤填膺的发言。 我们是绝对不会向任何恐怖势力低头的。 冬至感觉有点莫名喜感，忍不住笑出了声来。浴室的水龙头又自己打开了，水正哗哗啦啦的流个没完。冬至没再理会，继续躺下来接着睡，而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长夜漫漫，每当有个什么东西要接近他的时候，在离他三尺左右的地方就会有红光一闪，那正是他放在枕边的长手剑。忽然间水龙头蓦地收住了水势，液晶电视也自动关闭了，剑的主人好梦正酣，似乎不受任何影响。隔日天光大亮，冬至自动醒过来，他看着平静如初的房间笑了一下，走进浴室洗脸刷牙。水也不是昨夜看到的血，而是正常的水了。将近九点，贺家来敲门，邀他下楼吃早饭。旅社提供早餐，中式西式的都有，菜色还都不错，已经有不少客人在里头用餐了。贺家主动询问， 你昨天有没有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？ 怎么，你碰见了？ 也不算碰见，就是睡觉的时候总感觉旁边有人，昨晚做梦还梦见有人跟我说不要住在这里，赶紧走，醒来却没能想起来那个人是谁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是真的不喜欢这里。 冬至没有告诉他自己昨夜遇到的事情，反而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。 我昨夜早早就睡了，什么也没遇见，不过你这么说我倒是挺有兴趣的。不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换到你的房间去睡，看今晚会不会遇到些什么。 贺家睁大眼睛，见冬至兴致勃勃的样子，忍不住道， 你不怕吗？ 当然不。你不是说从来没有人出过事吗？就算有什么东西，估计也就是想吓吓我们而已。 那我陪你。 你已经陪着我一个晚上了，说不定有你在，那些东西跑去吓你，他就不来找我了。你先让我亲身体验一下，以后漫画也有素材可以用。而且我觉得有点奇怪。 贺家疑惑地看着他。 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我们遇到的那个男人吗？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，他一头栽了下去，就算三楼很可能也有性命危险。按照你说的，这里虽然怪，但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人命，不应该是这样啊。不过也有可能是他不小心喝高了。总之我白天反正也要找房子，现在也在酒店住，索性就搬过来住两天，不就换个酒店吗？你忙你的，不用招呼我了。 他既然这么打算，贺家也不再好说什么。贺家算是世人眼中的白富美了，家族里其他人都有事儿做，只有他毕业之后接管了姨奶奶的这间旅馆，除了隔三差五过问一下，其他的时间都是自由的。但他不好表现得太过主动热情，免得把男神给吓跑了。 那好吧，如果你有什么需求直接告诉我就成，想去哪里玩我也可以开车载你去。 说话间早餐将近尾声，为了讨好老板和老板的朋友，餐厅的厨师特意做了两份甜品送过来。 冬至看着嫩白诱人的蓝莓奶冻，一时有点出神。他记得龙参虽然不好吃食，但出去吃饭的时候偶尔也会主动去夹菜，那些菜基本都是甜口的。 不知道师父喜不喜欢这种奶冻。 他凝神想着心中的风景，殊不知自己也成为了贺家眼中的风景。吃过早饭，冬至例行给严诺打了个电话。人家没找他是一回事儿，作为刚入职的新人，他总不能不主动一点。不过严诺似乎一点也不介意他主不主动，甚至巴不得他一直不找自己。听见冬至的声音，还有一点愕然。冬至听出了电话那头嘈杂无比，似乎还有人吵架。 严哥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 我在警局，有事吗？ 啊，没有，我就想问问你那边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吗？ 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需要帮忙的话我会说的。听说你要出去找房子，不想住那个老房，那你先把房子找好吧，我这边就不用操心了，先挂了啊。 哎，严哥，我在酒店碰见一桩怪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，或者派个人过来瞧瞧。 我们手头有更加要紧的事情要处理，你那边自己现在能应付得来吗？ 啊，目前来说还可以，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情况。 应付不来的话再打我电话吧，能应付的话就先应付着，自己小心点啊，挂了。 哎，等，这性子可真够急的。 冬至都有点无奈了，他跟严诺的对话似乎没有一回能完整进行到底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